天地揭秘这个系列讲到今日是最后的一个信息。我讲这个信息主要是要来鼓励弟兄姊妹，等大家知道天堂究竟是怎样，能够是在日常的生活能够是得到鼓励。但是最后仍然都是要讲一个关于地狱的信息，因为耶稣基督自己讲地狱是多过讲天堂，所以无论如何都要讲一个地狱的信息。我叫今日的信息做地狱无门你别闯进来，好有趣。地狱不是为了人而设计，人去到地狱是自己的拣选。等阵我会同大家回来是看这一点。在数好久以前美国的调查数字，超过 90% 的美国人都相信有天堂和地狱，而且相信有天堂的人和地狱的人是差不多，都是差不多 90%。但是在数五年前又做了一个调查，根据这个调查只有 72% 的人是相信有天堂，而只有 58% 的人是相信有地狱。我们见到相信有地狱的人是少过相信有天堂的人很多，而只有 1% 的人是相信自己是会落到地狱。不单止相信地狱的存在的人越来越少，相信地狱真实性的人亦都是越来越少。我们一起来看看为什么这么多人开始不相信有地狱的存在。可以归纳有三点。第一点就是逃避现实。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地狱是一个这么恐怖的地方，很多人都拒绝去相信有地狱。当然亦都有很多的无神论者，他们是不相信有地狱的存在。就算接受耶稣基督信神的人，亦都有很多人说一位爱人的神怎可能是将人打到下去送到下去地狱里面。所以连很多接受耶稣基督信神的人亦都不相信有地狱。但无论你接受也好，你不接受也好，地狱是真实的，地狱是存在的。你不去相信有地狱，很多人就好像玩火一样，玩火是很危险。你说我不会被火烧亲，我继续去玩火，你可以是继续你的生活，舞照跳马照跑，但是你发觉有一天你会面对地狱的这个审判。我们逃避现实不等于我们是可以改变现实，我们不相信地狱的存在不等于就没了地狱这回事，地狱是真实。所以我们见到第一点，为什么越来越少人相信地狱，就是他们逃避现实。第二个原因就是政治的正确，英文是 politically correct。 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翻译，这个是直接的翻译。政治正确什么意思才行，跟政治无关。这个这样说人家 politically incorrect，就是说你讲出来的话是有偏见的，歧视人的，是你讲出来的话是伤害人的感受，不啱听，你就最好不要讲了。无论你讲的是事实或者是真理，只要人家认为你是偏见歧视人不啱听，你就最好不要讲。地狱被很多人认为是审判人的话，所以没有人喜欢听地狱的审判，没有人喜欢听这些信息，而搞到教会很多的牧师传道人都不够胆讲地狱。这个就带我们去到第三点，就是逃避责任。有很多教会牧师都是逃避责任，因为人家不喜欢听地狱的信息，不喜欢听审判的信息，他们就不去讲。在1985年有一个叫做 Martin Marty 的人，在哈佛大学是写了一篇的论文。这篇的论文他的题目是叫做地狱不见了竟没有人注意到。 地獄不見了，竟沒有人注意到。他是挑戰福音派的領袖，他說如果你們所說的這個永遠的刑罰，這個地獄是真的話，麻煩你們跟我站出來。但是事隔差不多40年，居然是沒有人回應。在2002年在洛杉磯時報亦是登了一篇的文章，叫做止住火與硫磺，就是講到福音派的領袖逃避現實，不再去講地獄，不再去講審判。我們講審判也好，講地獄也好，不講地獄也好，不會影響到地獄的存在性，不會影響到地獄的真實性。地獄我可以是話俾大家聽，唔係為咗人類而設計。佛教係有一句話，佛教話地獄本無門，唯獨人自尋，眾生自創之。我相信就係呢一句話形成咗廣東人好鍾意話嘅天堂有路你唔去，地獄無門你闖進來。其實聖經嘅教導都好相似，地獄唔係為咗人而設立嘅。馬太福音嘅25章41節話，王又要向那左邊嘅說，你們這被咒詛嘅人，離開我，進入那為魔鬼和他使者所預備的永火裡去。地獄係為咗魔鬼撒旦同埋佢墮落嘅天使而設嘅。有人話，咁點解經文又話你這些被咒詛嘅人到永火裡去？每一個進入地獄、進入永火嘅人都係自己揀選，佢哋係可以揀選接受神、接受耶穌基督，但係佢哋拒絕去接受，以致佢哋係進入地獄。相反地，我同大家講過好多次，天使係冇得被救贖。當三分之一嘅天使甘愿同埋撒旦一齐堕落，一齐反叛神，就已经系决定咗佢哋嘅命运，决定咗佢哋将会系到地狱入边去。但系人呢？人系有得拣选嘅。如果我哋接受耶稣基督嘅话，我哋可以逃避进入地狱，逃避审判。所以我叫今日讲到嘅题目做地狱无门，你别闯进来。千祈唔好自作多情。以為地獄是給我們，自己中個頭埋去。地獄不是給我們的，是給撒旦和墮落了的天使。我剛才說很多的人都不喜歡聽地獄的教導，認為基督徒是審判人。但我們可以從另外的一個方面來看，另外的一個角度，就是我們講地獄，我們講審判，不是去審判人，而是我們希望人能夠逃過這個審判，能夠逃過地獄的懲罰。這個是原因基督徒去講地獄，去講神的審判。其實很多人對地獄都是有錯誤的觀點。有很多人說神只不過是希望人悔改，從來不會懲罰人。這個是錯誤的觀點。亦都有人說地獄是給那些罪大惡極、窮凶極惡的人，不是給一般人。這個亦都是錯誤的觀點。亦都有人說地獄不是折磨人的地方，是一個永遠與神分離的地方。去到地獄，你能夠做你一切你喜歡做的事，唯一不同的就是你會跟神永遠的分開。如果真是這樣的時候，地獄其實對他們來講這個是天堂來的。他們根本就不喜歡與神同在，根本就不喜歡神。你說永遠與神分開，能夠繼續做你喜歡做的事，還不是天堂來的這個？聖經不是這樣的教導，聖經不是一張安樂椅，聖經不是為了我們的安息，為了我們舒服而設。聖經是什麼？是一把兩刃的寶劍，甚至是能夠將靈和魂分開，骨和骨髓分開，能夠次日剖開人的思念，人的主意都能夠是分辨出來。 希伯来书的4:12是这样告诉我们，其实地狱的教义就是要令到人们心里不安。为什么要令到人心里不安？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是藉着为罪、为义、为审判，叫我们自己责备自己，以致我们是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是约翰福音16:8所讲，要为罪、为义、为审判责备自己，以致能够是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什么叫做为罪啊？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什么叫做为义啊？就是知道只有靠耶稣基督，他是义人代替我们的不义。什么是叫做为审判啊？就是知道将来是会有地狱的审判而接受神。所以你不要说有很多基督徒因为要逃过神的审判而接受耶稣基督是市侩，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是正确的，不是市侩。圣经里面最有效令到人能够是责备自己，为了审判责备自己来到接受耶稣基督，就是地狱的教义。因为地狱是可怕，地狱是永恒，神是用地狱的教导、地狱的教义来到是劝人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其实神是希望众人都悔改，神是不希望任何人进入地狱。你看看以西结书的33:11是怎样讲的，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为喜悦恶人转离所恨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神是绝对不是因为有人沉沦被审判而他是开心，神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悔改。我今天是会跟大家一共是看五点有关地狱。这个信息真的不容易讲，我讲很多篇的道，但是讲到审判讲到地狱真的不容易讲。今天跟大家看五点。第一点是地狱的真实性。早在旧约，一早在摩西五经，神已经是跟以色列人说是有地狱的审判。在树申命记的32:22，经文说，因为我怒中有火烧起，直烧到极深的阴间，把地和地的出产尽都焚烧，山的根基也烧着了。我们见到神的怒气是直烧到阴间。我跟大家讲过，阴间就是地狱在人间，是一个暂时的地方。去到新约，对地狱的教导就更加清楚。耶稣基督讲地狱是比讲天堂更加多。有很多人都不相信耶稣基督真的讲那么多地狱。我们一起来看看耶稣基督第一篇的道，在登山宝训他就已经讲地狱。在马太福音的5:22，他说，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耶稣基督没有去解释什么叫做地狱的火，好像当时听他讲道的人全部都明白什么是地狱，什么是地狱的火。在马太福音的5:29-30，耶稣基督说，你的右眼令到你跌倒的话，你情愿挖了你的右眼出来，好过你成身进入去地狱。他说，你的右手令到你犯罪，令到你跌倒，你不如斩了你的右手，好过是成身进入地狱。在马太福音的7:13-14，耶稣基督说，进入天堂的门是窄的，但是进入灭亡的门是阔的。什么叫做灭亡的门啊？就是进入地狱的门。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8:12，他跟犹太人说，你们很多人都不会得救，你们是会去到外边黑暗的地方哀哭切齿。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在外边黑暗的地方哀哭切齿就是地狱。 当我同大家讲点样背起十字架嚟跟从耶稣基督呢个系列嘅时候，我亦都讲过喺马太福音嘅十章二十八节，耶稣基督话：你哋唔好怕嗰个只能够伤害你哋嘅身体，唔能够伤害你哋灵魂嘅，你哋要怕嗰个系将你哋嘅灵魂同埋身体都灭在地狱入边，嗰个你先至要怕。喺马太福音嘅十一章十八节，耶稣基督又闹加百农嘅人，话佢哋会坠落到阴间。我喺树同大家讲马太福音嘅十三章天国嘅系列，曾经讲过有个撒网嘅比喻，我亦都讲过撒网嘅比喻就系讲地狱嘅审判。有一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神系要将所有唔接受佢嘅人一网成擒，系打落地狱。而马太福音嘅十六章十八节，耶稣基督话佢要建立佢嘅教会喺磐石上，阴间嘅权柄系唔能够胜过佢。又一次系讲到阴间。嗱喺度，马太福音嘅十八章八至到九节，耶稣基督又重复咗马太福音五章廿九至到三十节，记唔记得啊？就系话，你嘅眼令到你跌倒，你嘅手令到你跌倒，你情愿系将佢割咗出嚟，好过你全身系进入地狱。只不过喺度呢一次再讲嘅时候，手同埋眼嘅次序调转咗，亦都冇讲系边只手或者系边只眼。喺马太福音嘅二十三章三十三节，耶稣基督话法利赛人系毒蛇嘅种类，问佢哋点能够逃过地狱嘅刑罚。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五十一节，耶稣基督闹一个恶仆，说他不警醒等候主人回来，重重地处置他，说他是假冒为善的罪，要将他送到去外边黑暗的地方哀哭切齿。我讲过这个就是地狱。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四十一节，讲到山羊和绵羊的比喻，山羊就是那些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被送到去永火入面，永远的火。而在树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四十六节，说这个是永远的刑罚，是永刑。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沉气，耶稣基督都没有觉得自己沉气，他是不断地是劝人不要是去到地狱这个地方，他不断地警告人是有地狱。大家注意，我和你们所分享的只不过在马太福音里面的经文。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生平是有四福音，而我今天和大家讲的只不过是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基督讲有关地狱。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火与硫磺的传道人，耶稣基督就是地狱的传道人。圣经里面所有的作者加埋在一起，都没有耶稣基督讲地狱是讲那么多。耶稣基督没有说哎呀不好意思讲的，耶稣基督没有说哎呀人家不喜欢听我就不讲了，他没有这样做。我们见到相信有地狱的人越来越少，代表什么？代表人的思想在树不断地改变。但是无论人的思想怎样改变，神是不会改变，神的言语神的话语是不会改变。你去相信也好，你去不相信也好，地狱是存在的，地狱是真实的。第二点就是地狱的可怕性。我跟大家讲过阴间就是一个暂时的地方，是地狱在人间。在阴间一个人所受的痛苦只不过是灵魂里面的煎熬，你还未有身体，只不过是灵魂的煎熬。但是去到地狱，你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在地狱的煎熬会是身体和灵魂的煎熬。在树马太福音的十章二十八节话，唔好惊嗰个只会伤害你身体，唔会伤害你灵魂，要怕嗰个将你嘅身体同埋灵魂都灭喺地狱嘅嗰一位。有人话身体同灵魂都灭咗，毁灭咪好咯，一了百了，系唔系都要死噶啦？最多咪一死。唔系咁简单噶。我哋知道灭了这个字， 原文希腊文的 apolomi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不是单单代表是死亡，亦都是可以解释到是毁坏，解释到是遗失。 我们一起来看看 路加福音的十五章。其实路加福音的十五章是圣经的遗失部门，有很多人都遗失了东西。记不记得一百只羊遗失了一只，十个钱币遗失了一个，两个仔遗失了一个，就是浪子。这个遗失这个字就是 apolomi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不单单是代表死亡，可以是毁坏，是失去。所以我们见到在树这个地狱里面，这个永远的刑罚，这个毁灭这个字是 apolomi， 不是代表烟消灰灭，不是代表一了百了。在地狱的审判是永远，火是不灭的。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一节，这个刑罚是永远的刑罚。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六节。我同大家都讲过，一个人如果有两次的生，就有一次的死；如果只有一次的生，就有两次的死。所有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有两次的死亡。第一次的死亡只不过是身体的死亡，第二次的死亡是灵魂的死亡。听起上来很多人觉得，哎呀，第一次恐怖一点，身体的死亡，因为个个都认为身体才最重要。但圣经不是这样说，我们的灵魂是不灭的。第一次的死亡只不过是身体的死亡，不接受神的人，他们的灵魂去到阴间，受到的折磨只不过是灵魂里面的折磨，还未有身体。但是第二次的死亡，在树这个死亡之前，他们会有一个身体的复活，然后丢到落去地狱。所以第二次的死亡是身体和灵魂的煎熬，这个才是最得人惊。第二次的死亡亦都是永远与神分离。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听，地狱的审判是永远的审判。在启示录的十四章九节说，拜兽和兽像的人，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的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昼夜不得安宁。大家见到经文话是永永远远。在帖撒罗尼加后书的一章九节，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权能的荣光，是永远的沉沦。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四十六节，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我们见到这里有个强烈的对比，就是永刑对永生。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是进入永生，永远与神同在在天堂，但是不接受的呢，是永远的刑罚，他们会永远地在地狱受到刑罚。等阵我和大家会讲到，在新天新地是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永远的地狱，另外的一个部分是永远的天堂。如果我们说地狱的审判不是永远的话，那也就是说天堂的生活也都不是永远。但我可以告诉大家，两个部分都是永远，在地狱有永远的刑罚，在天堂有永远的享乐与神同在。我和大家讲过好多次，就是在外面黑暗里哀哭切齿的，就是地狱。在地狱是又黑又热，热到不得了。有人说，哎呀，袁牧师你又来了，圣经又有矛盾了，你看看怎可能有个地方又黑又热的呢？古代的人当他们看不到东西，黑麻麻的时候，他们会怎样？点个火把，是吗？你有火把你自然就看到东西的啦，有光的嘛，有火，怎可能有个地方又黑又热的呢？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我以前是搞冷学，很冷的，最容易是 去到好冻嘅呢个气温点样啊？你买啲液体嘅空气翻嚟，液体嘅氧气可以去到-297°C，-297°C系华氏啊！今日同大家讲华氏，因为我哋美国人好中意讲华氏。嗱，唔单止氧气可以去到-297°C，氮气系可以去到-320°C华氏，好冻好冻。但系你想再冻啲啊？啊！你用氢气啦，啊，氢气球嘅氢气，你话可以去到-423°C，你仲可以用氦气，氦气嘅液体系可以去到-452°C，冻到不得了。喂，有人话：，哇，袁牧师你系咪未瞓醒觉啊？你头先话地狱好热好热，你而家又讲到咁冻嘅？嗱，其实我哋搞呢啲咁嘅实验咧，系要好小心。因为呢啲液体若果系唔觉意流咗出嚟，蒸发咗就会点啊？就会代替咗氧气。你喺度做下实验，突然间你会死咗，你唔知道，因为冇晒氧气。嗱，当然漏咗啲氧气出嚟就冇问题啦。但系氧气烧得着，所以亦都系好危险。氢气咧好得人惊，氢气系可以烧得着，烧着咗个气温系好热好热。可以去到3722°C华氏，烧着咗个氢气去到3722°C。哇！家庭主妇，你哋焗一只火鸡喺屋企系乜嘢嘅温度啊？350°C至400°C系嘛？我都查过噶，查过 internet 先讲350°C至400°C嘅华氏，你话去到3722°C，吓热过成10倍啊！仲有得人驚嘅地方，就係氫氣嘅火係發出好少好少嘅光。你睇下熒光幕 PowerPoint 嗰個就係氫氣嘅火，有好少嘅藍光你能夠見得到。喺樹日頭啊，你簡直見唔到添。所以好得人驚，我哋成日搞呢啲液體嘅人都要好小心，安全嘅措施。嗱，若果神係能夠創造氫氣，熱到去3700°C華氏，又發出咁少嘅光，你諗下佢能唔能夠造成地獄？係漆黑一片，但係熱到不得了。佢當然係能夠做得到。但係你話：哎呀，咁熱，3000多°C，一燒就燒死啦！而家我哋呢個身體一燒就燒死啦。但係你唔好唔記得，我同大家講過，我哋去到天堂會點啊？有一個完美嘅身體。唔会再病，唔会再死，啊，冇晒瑕疵嘅。啊，你估信神嘅人先至有完美嘅身体啊？唔信神嘅人一样有完美嘅身体。有咗完美嘅身体，系要去到地狱承受呢个火嘅审判。你谂下系几得人惊？喺树马可福音嘅9:48，话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连尸虫都唔会死，你唔好讲话一个有完美身体嘅人会永远咁喺地狱受到地狱嘅煎熬，系身体同埋灵魂嘅煎熬。地狱系一个非常之可怕、非常之得人惊嘅地方。嗱，唔单止地狱系真实，唔单止地狱系可怕。地獄仲係有唔同嘅等級性。嗱，我哋曾經講過，去到天堂有唔同嘅賞賜，係嘛？如果一個人係忠心良善，佢會係得到多啲嘅賞賜。但係去到地獄呢，亦都有唔同等級嘅審判。去到地獄係永遠與神分離，但係個審判亦都有唔同嘅等級。在路加福音的12:35至48，耶稣讲了一个故事，是有关一个恶仆。这个故事和这个十个童女的故事是很相似。十个童女是等新郎来迎接，结果五个童女睡着觉，灯入面是没有油，错过了个新郎来，所以没有接到他们。你说错过了不要紧，再等新郎再来过啦。冇㗎啦，苏州过后就冇艇搭㗎啦，唔可以再等㗎。耶稣基督返嚟迎接佢嘅新娘係一次过㗎咋， 所以我哋个个人都要警醒。其实嗰五个童女唔警醒嘅系唔得救嘅人。嗱，喺路加福音嘅12:47-48，亦都讲到仆人知道主人嘅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嘅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作了当受责打嘅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呢度话俾我哋听系有两个仆人，一个仆人系唔知道主人嘅意思，佢做错咗事有惩罚；但系一个系知道咗主人嘅意思，佢仍然系做错，仍然去反叛嘅主人，叛逆嘅主人，佢得到嘅惩罚系更加嘅深，更加嘅重。所以我哋见到喺地狱嘅审判亦都系一样。另外亦都有一节嘅经文喺马太福音嘅11:22-24，系讲到耶稣基督闹加百农嘅人。佢话：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嘅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嗱，呢度唔系话加百农嘅人，哎呀好圣洁啊，接受神已经系升到去天堂。你睇埋和合本嘅括弧点写？你将要升到天上么？你以为你自己会上天堂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耶稣基督说加百农的人在他们的面前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讲了这么多篇道，在加百农人的面前他们仍然不接受耶稣基督，他们拒绝真理。耶稣基督说，你们的刑罚将会比推罗西顿所多玛更加的重。我们见到，所以圣经教我们在地狱的审判的严重性，不单只是你犯了多少罪，你犯了什么罪，很重要的就是你得到多少的亮光，你得到多少的真理。你知道越多的真理，而你不去接受耶稣基督，你将来的审判亦都会更加的重。在树希伯来书的10:29，经文说，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渎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若果有个人清楚明白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用他的血来跟我们立约，来到救赎我们，当圣灵去到感动这个人来到接受耶稣基督，他拒绝的话，这个人所得到的审判会是更加的严重。在树希伯来书的10:30-31，跟着的经文说，因为我们知道谁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我们见到地狱的审判是非常之的真实。耶稣基督讲地狱是多过讲天堂，好多好多倍。我们见到地狱亦都是可怕。我们现在见到地狱是有等级性，不同的人在地狱会有不同的审判。第四点同大家讲嘅就是地狱嘅公平性。哎呀，你话袁牧师，哎呀，你仲讲得出口话公平嘅？人犯罪系有生之年犯嘅罪啊嘛，系有限噶嘛。你讲到神嘅审判系无限期嘅，永远嘅审判，这个叫做公平咩？有人话，嗱，我可以话俾你听，神真系公平嘅。嗱，所有呢啲人，他们犯的罪不是有生之年所犯的罪，大家要记得灵魂是不灭，他们是会得到身体的复活，他们会在地狱里面继续咒诅神，他们会在地狱里面继续来到憎恨神，这个就是他们的罪。 嗱，有人又会问啦，哎呀，牧师你又睇树发噏风啦，你之前曾经讲过喺住地狱喺住阴间嘅人好多时会后悔㗎喎，话自己有咁多人向自己传福音，自己都错过晒呢啲机会，你而家又话佢哋唔悔改。是啊，呢啲人就係悔而不改。嗱，你话有呢啲咁嘅人嘅咩？有。耶稣基督嘅门徒犹大就係一个最好嘅例子。佢出卖咗耶稣基督，佢自杀，佢係后悔所以佢先至自杀。如果佢唔后悔佢点会自杀啫？但係佢有冇改变啊？佢冇改变。佢可以走去耶稣基督嘅面前同耶稣基督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佢係能够得救。但係佢冇咁做，佢情愿去自杀，佢就係悔而不改。将来喺到地狱所有嘅人都係悔而不改，会继续嘅咒骂神，会继续嘅憎恨神。另外有一个例子，就係喺树末世七年嘅灾难，我哋见到嗰啲人就係咁样。我哋知道末世嘅灾难是有七印、七号同埋七碗嘅灾难，去到第六号嘅呢个灾难临到人间，人受到好大嘅痛苦、好大嘅灾难。但系你睇睇启示录嘅九章二十至到二十一节点样讲？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作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同木石嘅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人、偷窃的罪。嗱，我哋见到呢度两次提到他们仍不悔改，仍不悔改。嗱，喺书呢个启示录嘅十六章十至到十一节，我哋见到当第五碗嘅灾难临到呢个世界嘅时候，更加大的灾难来到人间。但你看看启示六十六章十至到十一节怎么说？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就算这么大的灾难临到他们的身上，他们好痛好痛，他们情愿咬住自己的舌头来到忍痛，但他们仍然不悔改，他们继续去亵渎神，继续憎恨神、闹神。所以我们见到将来在地狱都是一样，不接受神的人会继续在地狱亵骂、亵渎神，来到是闹神、憎恨神。所以永远的这个审判、永远的刑罚是配回他们永远的罪。除了我们见到人的罪的永远性，我们亦都看下罪的严重性。有人又会说了，你说地狱是公平的，你说我觉得不公平，因为你说我所犯的罪只不过是不接受耶稣基督而已，或者我是会犯少少罪，这里犯一点，那里犯一点，但是我的罪不至于死，你说怎可能叫我永远在树地狱沉沦。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公价就是死，但是无论你犯了几大的罪，无论你犯了几多的罪，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你的罪就能够是被赦免。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只有一个罪是不能够被赦免，这个就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三十一节所讲亵渎圣灵的罪。有很多人解错经，认为亵渎圣灵是一种特别亵渎圣灵的一个方法，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三位一体的神是完全是平等的，你不可能是亵渎耶稣基督没问题，亵渎父都没问题，你今天亵渎圣灵那你就不得救，没有这样的事。亵渎圣灵是什么？就是当圣灵来到感动你，为你的罪、为义、为审判，来到是责备自己，感动你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你拒绝的话，这个就是亵渎圣灵。所以我们见到只有一个罪是不能够得救，就是亵渎圣灵，其他无论你犯几多罪、几大的罪都能够是被赦免。有人又会问， 点解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啫？我自己做个好人唔得咩？嗱，我哋要知道，我哋基督徒所信嘅呢一位神系乜嘢啊？佢系无限圣洁嘅，佢系无限圣洁嘅。我哋要系符合佢嘅要求，靠自己做系做唔到嘅。我哋每个人都系罪人，唯有系点样啊？接受佢嗰位无限圣洁嘅儿子耶稣基督，佢系毫无瑕疵，佢系圣洁，唯有接受佢先至能够系满足神嘅要求，唯有咁样先至能够逃避地狱嘅审判，唔系靠我哋自己去做，我哋做唔到。但系当圣灵嚟到感动我哋接受耶稣基督，如果我哋拒绝嘅话咧，我哋就系头先见到希伯来书第十章所讲，系将耶稣基督嘅救赎践踏喺我哋嘅脚下。我哋系唔接受耶稣基督嘅话，嗱呢一个先至系最大嘅罪。嗱，所以我哋见到人嘅罪系永远，人嘅罪系严重。嗱，有好多嘅途径都可以系令到一个人系坠落阴间，但系只有一个方法系能够救我哋脱离地狱嘅审判。呢、这个就喺住帖撒罗尼加前书一章十节所讲，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嘅耶稣。有冇见到啊？我哋而家基督徒都喺度等待紧耶稣基督再次降临，就系嗰一位救我哋脱离神嘅愤怒，脱离神嘅审判，脱离地狱嘅惩罚。啊，呢一位就系我哋嘅救主耶稣基督。嗱，我哋不妨睇睇，我哋讲咗地狱嘅真实性、地狱嘅可怕性、地狱嘅等级性同埋地狱嘅公平性。嗱，我哋不妨睇睇最后一点，地狱系几时被创造？嗱，我相信而家地狱仍然系未出现，喺世上只系有阴间。啊，我同大家讲过，呢个阴间就喺度地球嘅里面，亦都系一个充满火与硫磺嘅地方。因为我哋知道地球入面是充满了是熔岩的地方。地狱要在数千禧年后大白宝座的审判，当是、这些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有了身体复活之后，然后地狱才出现。但我们怎么知道啊？看看启示录的二十章第十一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然后十三节话，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审判。在数千禧年国之后，有个白色宝座的审判。在审判的时候，旧的天地都要过去是不见了，然后新的天地会被创造。在这个之前，所有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会有一个身体的复活，然后会将他们丢入去这个火湖和地狱里面。正如就是在书启示录的二十章十四至到十五节所讲，说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的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嗱，我哋见到旧嘅天地过去，新天新地被创造。新天新地有两个部分，有好多人认为启示录嘅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就系讲呢个新天新地。其实喺书二十章嘅尾已经有讲，只不过系地狱嘅部分，有永远嘅地狱，以致唔接受耶稣基督嘅人受审判，佢哋系有身体嘅复活，然后系被抌入去火湖入边。然后启示录嘅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就系讲到天堂嘅部分。嗱，喺说启示录嘅二十二章十五节系俾我哋有一个总结，就系话喺新耶路撒冷呢个城入边，每个接受耶稣基督嘅人都能够永远与神同在。在这城里面的人永远与神同在，那你说不接受神的人呢？经文说在树城外。这里我相信不是说 哎呀，呢度就係城门口啦，城门口嘅出面就係地獄。我相信呢度所讲嘅係话有冇与神同在。与神同在嘅就係天堂，喺度城外边唔与神同在嘅就係地獄，就係咁简单。嗱，我今日同大家一共係讲咗有五点係有关地獄。我哋见到地獄嘅真实性，我哋见到地獄嘅可怕性，我哋见到地獄嘅等级性，同埋地獄嘅公平性，同埋地獄係几时被创造。喺结束嘅时候，我想同大家睇一件意外。呢一件意外係发生喺1937年喺树美国德萨斯州一个叫做 New London 嘅地方。嗱，喺嗰度係有一间校园，这个校园在1932年是被建造。在1932年的时候，曾经是用了100万美金来到起这间学校。1932年100万美金是很犀利，等于是现在的1900万。你想想用1900万来到起一间学校，你想想这间学校是几华丽几奢侈是几靓。这间学校是入面是有成700个学生加上老师。有一日在礼拜四，仲有10分钟就会落堂了，仲有10分钟就放学了，突然间有人见到地下有闪电。喂，你说闪电在天上的，为什么地下有闪电？是啊，地下闪电，跟着整间学校是爆炸。700个人，300个人是死亡，其他受伤的人有好多好多。有好多个家庭，一个家庭有成5个仔女喺嗰间学校读书，全部死晒。係好伤心好伤心嘅事。当时全美国全德萨斯州都係非常之嘅悲伤，为咗呢件事。开始咗调查点解会有咁样嘅爆炸。原来发现就係漏煤气。嗱，当时喺1937年煤气係未有味道，未加味道落去。就是因为这件事，德萨斯州是第一个州是将煤气的味道加入去煤气。现在我们漏煤气，我们知道臭到不得了，但是当时是无色无味。在个地下室里有煤气积住，跟住有人点火，或者是吸烟定是怎样，一点火就整间学校是爆炸。更加令人伤心的就是调查到原来有一个工人在树1932年是有份建筑这间学校，他说他已经早就知道在地下室是有漏煤气的一个现象，但是他是没有讲给人听，以致是一间学校成300人死亡。我们见到这个人无论他有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我相信他一定不会好受，他的内心自己知道些东西，知道有这样的危险性，没有去跟人说，以致到300人是死亡。我们做基督徒都知道有一个地方是更加可怕，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地獄。我们都知道，我们愿不愿意是跟人说有关这个地獄的可怕性，有关这个地獄的真实性，能够是帮助人逃避这个地獄的审判。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定是我们会好像那个工人一样，自己知道就好了，不要告诉人听。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听，如果基督徒都不去告诉人听这个地獄的审判，地獄的真实，地獄的可怕，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是会将来受到这个地獄的刑罚。愿意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这个心，是将这个地獄的审判是讲给我们身边，讲给我们所喜爱的人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听，以致他们都能够是逃避这个地獄的审判。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讲完了这个地獄的信息，已经是完成了全个天地揭秘的这个系列。下一次开始我就会同大家讲雅歌这个系列，是网上的一位朋友 Johnson Ng 他提议，他说你牧师你这么喜欢讲旧约，你会不会讲雅歌？我头头跟他说我不想讲雅歌，我会面红。 大家是下个礼拜开始听我讲雅歌，你就会知道点解我话我会面红。雅歌之后，我就会喺九月系翻到去同英文部同埋系国语部系同步。今年嘅英文部同埋国语部都系同样讲几部书，罗马书就系其中嘅一部。我知道我哋而家主日学都系讲紧罗马书，但我只不过系会讲十四、十五章。就是我们信徒之间应该是怎样来到相处，只有三个信息，所以不多。然后其余的时候，十月间我是会讲耶利米哀歌，一部亦都是我很怕讲的书，但是因为时候的问题，剩下来的时候不够我讲其他的书，唯一够时候讲的就是耶利米哀歌，因为是比较短。这个耶利米哀歌很有趣，我觉得是教紧以色列人点样系踏出忧郁黑暗啊，因为佢哋遭到亡国嘅呢个痛楚。五章书，每一章书都好似系教我哋系一步点样系行出忧郁同埋黑暗。相信如果系有呢个忧郁嘅人，呢一部书系会得系对你有好大嘅帮助。咁所以有三个系列啊，请大家系注意，每个都系只不过系。最长的是六个信息，最短的是只有三个信息，不是好像天地揭秘一共十二个信息那么多。 OK，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这个地狱的教导，给我们见到地狱的真实性，地狱的可怕性，地狱的等级性，地狱的公平性。愿意我们都是有这个心，是将地狱的可怕性、真实性是讲给我们身边的人听，讲给我们的亲朋戚友听，以致他们是能够逃过这个灾难，逃过这个审判。愿意当圣灵是为义、为罪、为审判来到是感动这些人的时候，他们都会是为了审判责备自己，以致他们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能够逃避这个审判。愿意我们基督徒都愿意是成为煤气入面的气味，这个气味就是要来警告人是有地狱的这件事，这个可怕的地狱。愿意带领是更多人是能够脱离地狱的审判，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